几乎浸透。 怎么回事啊？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小志愿兵的喉咙依旧嘶哑。 他死了吗？怎么死的？ 萨米尔捂着起伏不定的胸口，强压气息带领一行人试探着爬出沙坳，慢慢地靠近观察。 看来这怪兽是真死了。 等等，那是什么？ 萨米尔抬手指向远方，众人的目光随之穿过秋缝，发现有一道沙尘驶来。 是凯迪，凯迪，凯迪和艾利克。 后座的艾利克也发现了父亲，急忙从摩托车上站了起来，高举手臂挥动呼喊。萨米尔心头一紧，一股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萨米尔看到凯迪左手扶着车把，右手擎着那柄大枪，原来蛇是被他开枪打死的，他装上了最长的枪管，才有这样远的狙击能力吧。摩托车停在巨蛇旁， KD 径直地走到蛇口前蹲下查看。好了，没事了，子弹贯穿了他的全身，内脏大概都已经破损了，如果不是他伸直身体向我冲来，我还无法做到一枪毙命，之前的几枪都不能置于他死地。 KD 说，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萨米尔老泪纵横，喘着粗气，双手拄着膝盖，弓着背，汗珠和泪水顺着胡须跌落到沙土上。 KD 不知如何面对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得背过身去。艾利克过来搀扶父亲，满心愧疚地去擦去眼角的老泪。四个志愿兵也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 任务结束了。 我就说嘛，凯迪不是吃素的。这条蛇如果带回去，再采用防腐措施，怕是够全镇人吃半年的吧。 怎么拖走啊？你是大力士？ 他怎么长这么大个啊？这得吃多少东西啊？ 被你吹牛吹大的。 志愿兵一边说一边笑，仿佛刚才的紧张、压抑和恐惧都随着 KD 这个强大的伙伴出现而渐渐地散去。 为什么不辞而别，偷偷离开家？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萨米尔的身子在颤抖。爸爸，对不起，你不知道 KD 其实为了 我知道，他表面说去看教授，其实是想北上寻找身世。 你不必再解释了，直接告诉我，为什么不辞而别，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如果你想去，我不会不同意啊。有 KD 保护你的安全，我怎么会担心呢？我担心的恰恰是你没有和 KD 在一起。 现在幸好你和他在一起，不对，是他后来发现了你吧。 你偷偷地跑出去，怕是当初连 KD 都没有发觉吧。艾利克呀，艾利克，你不要再做这样危险的事情了。 我在这个世上的亲人就剩下你一个了。刚才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我和几个村民差点就被吃掉了。这样的危险在沙漠里难道只此一处吗？我的女儿啊。 爸爸， 艾利克眼圈一红，头一低，流下泪来。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眼泪他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次是现在。艾利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住的道歉。 谢谢你，凯蒂，你又一次救了我们家。 萨米尔刚才说话太多，喘不过气来，却仍然挣扎着走到了凯蒂的身旁，握住他的手。凯蒂却不敢转过身。 对不起，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他。 萨米尔先生，请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沉重的大枪从手中滑落，枪托砸在了地上。 KD 扶着枪管垂手站了一会儿，听到身后的萨米尔喘息均匀之后，艾利克的抽泣停歇，才鼓起勇气决定把真相告诉他。 萨缪尔先生，对不起，我本该在埃利克未长大的时候就离去，或许那样就不会有现在的烦恼了。凯蝶握住枪管的手微微地抖着。而我也是的，我很喜欢他，可我并不是真正的人，没有明天的感情会断送埃利克本该拥有的幸福。萨缪尔先生，这就是他要跑出来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去寻找教授和绅士，而是离开，永远的离开。萨缪尔瞪大双眼愣在那里，此刻才感到双腿因急速奔跑而酸痛，他身子摇晃了几下，一屁股坐在地上，许久都说不出话来。埃里克的脸像熟透的苹果，用长发遮住，跑到摩托车后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原来是啊，我早该想到，只要看看埃里克现在的模样，一切不都明白了吗？萨缪尔叹了一口气，不住地摇头。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对女儿的心思一点都没有发觉。哎，你们两个真是被苍天和命运捉弄的一对啊。凯迪说，我也不知道怎样对西凉说，我知道西凉也喜欢艾利克，他让我帮助他撮合，我能做到的只有自己离开，去成全他们。志愿兵霎时纷纷摇头，唏嘘不已。你们不该遇见我，我应该早点离开。艾利克明白了西凉送给自己礼物的目的，也就体会到了 KDA 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不要再说了，孩子，我明白了。萨米尔忽然打断了 KDA， 你绝不能这样想，如果真的有错，那就是设计你的人把你制造得太像人了。可这算什么错呢？ KDA， 你本来就是人，你有人的心灵，有人的大脑，你和埃里克会产生这样纯真的情感就是证明。错不在你，错在命运，错在苍天把你塑造成这样，而又遇到了我们。 KDA， 对不起，应该是我向你道歉，我们一家拖累了你，受你无数次的恩惠，却不但不能替你解忧，反而给你带来这么多的麻烦。萨米尔先生，不，我要说。萨米尔转身看着旁边的女儿，艾利克，你带给凯蒂多少烦恼你知道吗？言下之意，萨米尔要责备他。凯蒂忙上前阻拦，不是这样的，艾利克的烦恼来自于我，而不是我的烦恼来自于他呀。凯迪，你不要再说了，你的烦恼怎么会比他少呢？见凯迪终于愿意转过脸面对自己，萨米尔低头不再言语，似乎在恳求原谅。凯迪心中又感动又难过。萨米尔先生，谢谢您的理解，不过我现在似乎找到了能改变命运的方法。在场所有人把视线全都集中在 KDA 的身上，弄得 KDA 紧张不堪。他暗自鼓励自己，先费一番时间解释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然后讲出自己的计划和设想。没想到偶然之下让我们遇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哦，我的天哪，萨米尔惊呼道，我需要去西伯利亚，那里有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我要一起去，即使有危险，我愿意选择和他一起面对。埃里克的脸依旧隐秘在发丝后，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听到代表无悔决心的字字有力的话。不要难过，爸爸同意，你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并为之负责，但你必须听 KDA 的话，并一步也不要离开他，好吗？我相信 KD 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但你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出乎埃利克的意料，父亲竟这样顺利地答应了自己，也出乎 KD 的意料，萨米尔竟然同意他与埃利克的选择。我必须实现我的计划， 一定不能辜负艾里克，不能辜负萨米尔先生的信任。 他心底暗暗的发誓。 凯爹， 你这就要走吗？不会误顾等等吗？ 是的，我刚才就在做出发前的准备。 命运从那里开始，现在又要回到那里去寻找答案。艾里克就拜托你了，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我一生没有什么本事，没能保护好自己的父母，没能守护住心爱的妻子，我希望你能替我守护好我的孩子。 我会的，萨米尔先生。顺着这头巨蛇的嘴里往里走，能找回卡车，你们顺着原路返回雾谷，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然后 不用担心，我们这些都是生存高手，你们走吧。凯蒂，我相信你能够做到，因为你的出现让我们见证了许多本来不可能做到的最后却做到的奇迹。你救了我们一家，你找回了艾里克，你在我和仲宇差点死掉前回到我们的身边，这次也是。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祝福你。我期待着你的计划成功，我等你们回来，一定要回来。走吧。 KD 不再说话，面对着眼神坚定朝自己挥手的萨米尔深深地鞠了一躬，把大枪背在身上，轻轻地握住艾里克的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坐在摩托车上往沙漠西边驶去。一步三回头的艾里克忍不住分离的痛苦，又流下泪来。 不要回头看，往前走才能开辟新的人生，去吧， 萨米尔高喊。 KD 不说话，轻轻地捏了捏艾里克的手，他便在有力的紧握中鼓起了一点勇气，擦干泪水，心底产生一股新的力量。曼伊与萨米尔不也是在沙漠中最后走到一起的吗？这真是现实的奇妙轮回，不对，还有不同。他相信自己不会复制母亲的宿命，只要有他在身边。摩托车的履带压出的痕迹绵延向前，五个人的身影渐渐化成小点儿。艾里克心底的烦恼和痛苦像是随着每前进一米便从他的身体里渐渐地流走，留在身后的车辙之中。 西凉啊，看来你没机会了。 萨米尔望着远去的两个人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然后掏出马甲里的电筒和匕首，起身招呼志愿兵往巨蛇的口中走去。他感觉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艾里克能遇到这样一个优秀的人让他心底释怀了许多。虽然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困难摆在这对青年的面前， KD 的神秘计划在众人看来也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听取了模拟世界中的一切解释之后，回首十多年来发生在 KD 身上的一切，他们便不再这么想。这些原本只能过着简单而平凡生活的人，试着想象一下那些素未谋面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敬佩之情不禁地油然而生。又想想与 KD 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激情激起奋斗的日子，温暖便如溪水淌出，浸润了整个心房。萨米尔往巨蛇的肚腹内越走越深，周围越来越暗，而心底却是越来越明亮了。不知是对 KD 的感激，还是对那些研究员的感激。 好身手，你回来了。 天花板上的扬声器传来沙利文的电子音。 啊，已经解决了。 KD 回到加工中心继续工作。 挺厉害的嘛。 没什么， 我不是说这个。 你要说什么？ KD 把一根万向轴承从工作台上取下，放到地板上。 女孩表情全变了，你看她偷偷的在笑，嘎嘎。 艾里克听到这句话，本想上前帮助 KD， 却红着脸往桌子旁走去，坐下不过来了。 沙利文，车库的升降梯还能用吗？ KD 试着转移话题， 为何不能？ 那就好，我待会儿从那里出发。 地上的零件越积越多，艾利克一点都看不懂。索菲亚女士过来提醒 KD 待会儿把这些破玩意儿收拾干净。 一个多小时以后， KD 关闭了加工中心的电源，开始在地板上组装这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快或板的不知名的物品。他的双手仿佛被施了魔法，每个零件的拼装和固定都迅速而准确无比，而且他几乎不看地板，似乎每个零部件的位置都已烂熟于胸，除了螺栓和卡扣固定。他有时还徒手掰弯一些东西，或者用右指尖的高温气流点焊。艾利克在远处好奇地看着，只见那个组装体越来越大，管道、阀门、容腔、线圈、电子屏幕、把手、合金关节，如此种种，还有许多电路。 KD 用了15分钟便将地上三分之二的零部件整合到一起，然而还看不出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积木好玩吗？ 沙利文问。 等我把事情办完了回来陪你一起玩。 那我可记账喽。 接下来的工作不能在这里进行，不然会运不出去的，通往车库的门太小了。 KDA 双手伸进组合体的底部，稳稳地把它搬起来，往空荡荡的停车库走去，而后回来取零件继续安装。 我明白了，你在造飞机。 许久，沙利们的声音响起。 没错，是直升机。 这玩意儿工作台造不出，可你怎么知道飞机的零件结构呢？ 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我的脑子里了。 两个旋翼， 把双螺旋桨的轴搭成 V 字形，让它们的叶片交错旋转，这样能平衡转矩，飞机的结构也会更紧凑。 动力呢？ 用我自身的电啊。 你这只是飞机骨架？ 是的，马上装蒙皮。 KD 回到加工中心前，在面板上熟练的操作，生成一些柔性薄板，为了减轻不必要的重量，这些材料全是轻质合金和塑料，甚至橡胶。他把那些板材一一地拖到停车库内，用刀切割整齐，再一点点地蒙到直升机的骨架上，用铆钉或者焊接固定。飞机的结构并不是流线型的，而是棱角分明，像上个世纪的军方产物。不知是加工中心仅能做到如此，还是 KDA 根本没有想搞得那么好看。在飞机底部有钛合金复合陶瓷的装甲板，看来他还考虑到了防御地面火力的问题。 真难看，小机器人呼叫小机器人， 沙利文道。 KD 转头朝大厅门口望去，只见索菲亚女士正钳着两个油漆罐向他移来。 好吧，我就给它漆上颜色。 对，这么办。 KD 如泼墨般给机身外壳涂上了黑漆，而后不知是突发奇想还是早有预谋，手转工笔，白漆罐在侧面慢慢的一点点的涂鸦着，似乎在画什么，大概是为了保命，他预先关闭了车库的门。 艾利克的肚子咕噜地叫了一下，弄得他很尴尬，实际上他已经多半天没有吃东西了。 索菲亚女士见状便去给他准备食物。粮食储库里的其他食材早已经腐烂了，只剩高干燥面粉和脱水长米完好，他便用这些烹制一些油炸的小饼，撒上盐，又煮了甜粥，还被端过来，香气已遗散在大厅之中。 谢谢你，你做的真香。 艾利克礼貌地从索菲亚女士手中接过铁托盘，慢慢地吃起来，那味道他怕是一辈子都忘不掉，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